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10，北京晴转阴，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政治建军固本开心勇向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二。 习近平将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一批具备复制条件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并专题询问脱贫攻坚工作情况报告，张德江出席。 全国政协12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闭幕，俞正声主持并讲话。 刘云山会见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报告团，强调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18届中央巡视圆满收官， 31个部门签署备忘录，对保险违法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政治建军固本开心勇向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二。文章详实记录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鲜明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带领人民军队重塑思想、重塑作风、重塑政治生态，立起政治建军新方略，立起革命军人新标准，立起人民军队新样子，向着强军目标昂首疾进。文章指出，沿着习主席开辟的新形势下政治建军道路，全军始终把听党指挥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官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广大官兵不断强化4个意识，自觉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强军之魂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领航的旗帜在官兵心头高高飘扬。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9月3号到5号在福建厦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并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等有关活动。外交部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了有关情况。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王毅外长介绍，9月3号下午到4号上午，中方将举办迄今规模最大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习主席将出席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9月4号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开幕，习主席将主持召开领导人小范围会议、大范围会议，各国领导人将通过领导人厦门宣言。之后，5国领导人将出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以及签字仪式等活动。当晚，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将为各国领导人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9月5号上午，习主席将主持召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对话会结束后，习主席将会见中外记者。王毅表示，经过10年发展，金砖国家已经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秩序变革、维护国际和平稳定的关键力量。王毅指出，金砖机制的诞生是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变的必然结果。金砖机制的发展预示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 2017年，金砖合作进入了第2个10年。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应对各种全球性的挑战来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方愿意同其他成员国一道 共同把金砖合作做大、做实、做强，提高金砖机制的含金量，以造福五国并惠及世界。 王毅还指出，厦门会晤有五个方面值得期待，包括形成更大的发展合力，发出更响的金砖声音，打造更牢固的社会根基，构建更广泛的伙伴关系，以及形成更有力的机制建设。这些将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奠定坚实基础。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一批具备复制条件的支持创新改革举措，为创新发展营造更好环境，确定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措施，满足群众需求，提高健康水平。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去年六月以来，部分地区开展相关改革试点，破解创新驱动发展瓶颈制约，探索营造有利于双创的制度环境和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决定，将目前比较成熟的若干改革举措在更大范围实施，绝大部分推向全国。一是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创新的支持，搭建面向中小企业的投融资信息服务体系；二是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托快速维权中心开展专利快速审查确权维权综合服务；三是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制等形式引进高层次或紧缺人才；四是拓宽外籍人才工作居留向永久居留转换渠道，对外国专家来华工作和入境许可实行一口受理、一窗发放；五是实行国税地税联合办税。会议指出，发展健康服务业这一战略性产业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事关全体人民，特别是老年人切身福祉，需求巨大且迫切。会议要求，下一步一是要制定健康产业发展行动纲要，建立长效支持机制；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发展改革委要抓紧出台社会办医疗、养老机构设置跨部门全流程综合审批办法，破除发展制约；三是卫生计生委要牵头建立综合监管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包容、审慎、有效，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四是加大短缺人才培养，发展重大创新药物、短缺药物、康复辅助器具等健康产品；五是鼓励社会力量发展体检、专科医疗等服务，放宽外资投资诊所股比限制，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扶持专业或其他机构和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六是财税部门要抓紧调整社会办医疗、养老企业所得税政策，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健康服务业规范有序发展。 央广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张德江委员长出席，吉炳轩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专题询问中，出席会议的常委会委员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分别就当前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中，哪些最难解决，怎样才能有效解决，如何以金融精准扶贫为突破口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的体制机制问题，在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民族教育、提高办学质量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政府将采取哪些办法推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脱贫，贫困群众看病就医各项优惠政策有效衔接等问题提出询问。询问回答结束后，吉炳轩强调，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深入研究委员们审议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按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反馈，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要加强跟踪监督，形成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合力，确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脱贫目标。 央广消息，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对全国政协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广大政协委员再接再厉，完成好今年各项履职工作，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成绩迎接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会议经过表决，通过关于接受李军请辞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全国政协第六十三次主席会议作出的关于撤销阿布里米提艾赫买托合提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会见了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报告团成员和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表示亲切问候，对学习宣传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提出要求。刘云山在会见报告团时说，塞罕坝林场三代人55年坚持坚守、不离不弃，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愧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刘云山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学习弘扬塞罕坝精神，更好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要把塞罕坝林场创业史、奋斗史作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的生动教材广泛宣传学习，推动塞罕坝精神和绿色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昨天上午，塞罕坝林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17家单位和地区的巡视整改情况，至此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的37家单位和地区的整改情况全部公布，标志着18届中央巡视圆满收官。昨天公布巡视整改情况的是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等13所中管高校和内蒙古、吉林两个接受巡视回头看的省区，以及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办两家接受机动式巡视的单位。随着中央第12轮巡视整改情况全部公布，18届中央巡视圆满收官。18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开展12轮巡视，共巡视277个党组织。根据巡视发现的问题线索，中央查处了苏荣、王民、黄兴国等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揭露了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数据显示，在中央纪委直系审查的案件中，有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于巡视。巡视已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平台，是强化党内监督的重要举措，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大力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就医环境，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不断夯实基础。今天起，砥砺奋进的5年将播出《指尖上的医院》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就医可以更简单，采制央广记者刘天思。 因为心脏病它是一般是阵发性。 上午10点，患者王大爷和老伴儿按预约的时间来到北京天坛医院的专家门诊。不同于以往几十年的看病体验，要半夜起来排队挂号，这次老两口是通过网上预约挂号，按预约时间来到诊室就诊的。 以前真是排的人很多，真的我就感觉人相对要少得多得多。以前这打听都是乌泱乌泱的，现在到这儿，哎，我挺满意的。 就是付的药费， 对，药费 142.27元， 对， 不用排队，几分钟就可以了。以前排队排的老长了。 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庸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实际上智慧医院和指尖上的医院，所以现在都是靠我们现在提升智慧医院的一些软件把它控制，同时我想最终的还是方便病人。 今年三月起，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发布2017年市属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推出了18项改善医疗服务措施，包括35个服务项目。截至目前，22家北京市属医院都全部实现了京医通自助机端缴费功能上线，天坛医院、肿瘤医院和世纪坛医院率先实现了手机端自助缴费功能上线。与此同时，医管局推动部分北京市属医院增加知名专家团队数量，通过知名专家团队内的层级诊疗，使疑难病患者通过转诊能够看上大专家。 原来我们一有病呢，好多都奔着最顶尖的专家去挂号，而所以这些专家号一号难求。现在呢，我们建立了专家团队，在这个团队里边，他就进行了一个转诊，由普通的医生转诊给我们的知名医生。 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保监会等31个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对保险领域违法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明确6大类28项联合惩戒措施。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罗青介绍说，备忘录内容涵盖保险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措施、方式以及信息共享、信息管理等5个方面，核心是6大类28项联合惩戒措施。 一是限制联合惩戒对象市场准入；二是限制联合惩戒对象任职资格；三是对联合惩戒对象加强监管；四是限制联合惩戒对象部分的消费行为；五是限制联合惩戒对象享受优惠政策；六是限制联合惩戒对象评优本章。 另据了解，备忘录具备参与部门多、惩戒范围广、惩戒措施实的特点， 既包括各类保险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又包括存在严重的违法失信行为的保险市场活动的相关的其他机构和人员。备忘录针对保险领域违法违规失信行为的特点，选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措施符合实际，切实可行。 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强调，对保险领域违法失信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是贯彻落实国家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要扎实推进，落到实处。 应落实责任分工，保障信息共享，形成高效协同的运作机制，切实保障备忘录落地生根。 央广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16条的规定，决定自2017年8月30号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氯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本次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2016年4月1号至2017年3月31号，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14年1月1号至2017年3月31号。 央广时评。教材增加古诗文，让青少年富有诗书气自华，撰写曹波。教育部统一编写的义务教育语文教材明天起将在全国投入使用。新教材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是古诗文篇目大幅增加，其中小学课本中古诗文有129篇，初中有132篇。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至关重要。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中国古诗文，骈俪对仗，韵律工整，言辞优美，寓意深刻，既是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也是今天白话文的重要渊源和基础。2014年9月10号，习近平到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曾明确提出，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随着近年的国学热、诗词热风潮，读古文和诗词歌赋已渐成风尚。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引发热烈反响，可见广大民众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情。古语有云，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此次教材修订大幅增加传统篇目古诗文，把古文中的精华展示给广大青少年学生，不仅能够提升中小学生语文素养，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有力措施。在此，我们不仅要为义务教育新编语文教材、新增古诗文篇目鼓掌，也更加期望全国各地在课程实施、师资培训等方面扎实推进，让中小学生们能更好地感受到古诗文之美，为推动传统文化归位培养更多新生力量，也让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腹有诗书气自华。 内蒙古额济纳旗古日乃嘎查退休干部徒步巴图15年如一日，克服重重困难，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近2000亩沙地上筑起绿洲，越来越多的牧民也自愿加入到了绿化治沙的队伍中。央广记者宝音、额济纳台记者赵永强报道。 一大早趁天还没热起来，徒步巴图启动自己改装的四轮摩托三合一出发，去林地里给梭梭苗浇水。 这一趟能拉多少？ 48壶。 48壶。 嗯，48壶多点能浇个24个四棵树。 古日乃地区常年处于干旱状态，为了确保苗木成活率，他要一趟趟的拉水浇灌。15年来，光是运水，徒步巴图就骑坏了7辆摩托车。徒步巴图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种树经验。5万多棵梭梭从无到有，硬是在试图扩张的沙漠边缘拉起了一道防沙屏障。 我一个人的力量呢，他就是不会做不了多少。可是呢，人要是下功夫做，他就能够把这个生态恢复过来的。 徒步巴图的坚持和努力触动了周边的牧民，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绿化治沙的队伍中。梭梭嫁接肉从容也成为当地牧民致富的新路。牧民达瓦奥苏尔： 徒步巴图是第一个在我们古日乃湖绿化的老领导，我也是前2年开始种梭梭，现在梭梭也长得不错。 经过无数像徒步巴图一样治沙人的付出，额济纳乃至整个阿拉善的生态环境在逐步改善。额济纳旗农科局副局长李发武介绍： 农民们呢自发的建设这个梭梭林呢是达到30多，全旗植被的这个平均盖度提高到现在的10%到15%。 全民全运会， 全运会国际象棋山东代表队有一位半路出家的选手黄小伟，当年他仅仅是为了陪儿子学棋，如今自己却登上了全运会的舞台。山东台记者李松报道。 黄明奇学习国际象棋源于他父亲黄小伟的执着，后来成为国际象棋世界棋后的济南姑娘侯一凡连创佳绩，使老黄坚定了让儿子学国象的信心。 当时侯一凡嘛取得的成绩非常优异，就是学棋对孩子的定力能起到作用，对以后孩子上小学有帮助，所以说就给他报个象棋班学学吧。 黄小伟做事认真，对生活认真，对爱好同样认真，他每天带着儿子去学棋，从一个旁观者慢慢迷上了这项运动。 幼儿园的孩子吧，毕竟理解能力有限，当时国际象棋老师也鼓励家长一块和孩子去听课，一方面家长回到家里辅导孩子，就这样我就慢慢的跟孩子一块学习了国际象棋，并且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项目。 儿子长大了可以自己外出参加比赛了，老黄也腾出时间自己出去比试比试，并且逐渐打出了好成绩。在今年天津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国际象棋的山东省预选赛当中，老黄一鸣惊人夺得了山东省冠军，从而获得了参加全运会正赛的机会。 让我深深感到通过国际象棋的学习训练，使我在干别的事的情况考虑的都非常全面，遇到挫折也不会感到气馁。不过这次比赛吧，我感觉我更应该在这个群众中发展国际象棋这个项目。 一副国际象棋密切了老黄父子之间的情感，也拓宽了黄小伟的人生之路。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今天主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之声今晚8点将开启直播，评论员梁月、王宇，主持人方亮将为您全场解说，欢迎收听。 新闻动车组：我国中西部创新发展能力显著提升，今年国内旅游收入预计4.4万亿，非居民用气门站价格每立方下调1角，企业年直接减负70亿元。请听报道。 科技部昨天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监测报告2016至2017和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16至2017显示，近年来全国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创新格局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环境改善明显，高新技术产业化稳步发展，我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科技创新总体格局。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静， 在过去的五年间，创新资源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由东部的一枝独秀向东中西部协同发展的转变趋势已经形成，北京上海引领发展的地位愈加凸显，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超强加速发展的态势，湖北、陕西、四川等省迅速崛起，成为区域创新的新亮点。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数据显示，国内旅游接待规模从2011年的26.41亿到2016年的44.4亿，增长了68.12%。旅游收入规模保持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5%。低空旅游、铁路、高速公路、景区环线建设，使得快旅慢游的格局逐渐显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间的客流仍是当前旅游主要的空间格局。中国旅游研究院区域所副研究员张佑印说：“ 国内旅游花费第一位是交通费用。”第二位呢是餐饮费用，第三位是购物费用，而我们常常理解的这种酒店业住宿呢是排在第四的，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均排在第四。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天然气门站价格每立方米降价一毛，听起来似乎不多，但据统计，按目前我国政府管理价格的非居民用天然气约700亿立方米计算，每年将直接减轻下游工业、发电、集中供热、出租车以及商业服务业等用气行业企业负担70亿元左右，加上其对市场化定价天然气的影响，减负的总额可达160亿以上。不过，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表示，此次调整更大的意义在于长输管道价格管理的制度化、精细化。 我们对这个合理的管输成本和计算公式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比较精细的设定，而且也根据各个不同的管线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发生产的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将以一箭六星方式实施首飞，目前首飞技术方案和卫星搭载方案已经明确，各项分系统研制试验正加紧推进。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近日发出通知，将于9月份组织31个综合督查组，分赴31个省区市和新乡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督查，并将考评结果纳入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总评分。 国家安监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将山东省临沂金玉石化有限公司等28家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纳入联合惩戒，其中有16家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被纳入联合惩戒黑名单管理。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号表示，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等国的断交危机应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框架内解决，俄罗斯不会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剑、前程、方亮，主播忠诚、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阵地。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买！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时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